小清新也能膜拜。我们还是小孩，时而看着窗外的天空发呆。三天角落对岸着曾经偷偷埋下的喜地发呆。天上光千里一着心情来，放宽了曾经的一代。时间飞快地流过去，最新的一代变成了我和你。看着过去的长街封面上过期的脸，我们笑而不语。然而从梦里之间角已经成为了过去，留在我们脑海里的只有美好的回忆。也许我们的孩子看着我们的照片笑着，成为了我们对着多年前的像的笑脸。再次唱起这首歌，你我是否会思念？思念几则歌在眼边唱，遥远过去的几天，那些年你爱上的他们不知何时走离开。他们如今在何方，将来又去何方，我将会变成什么模样。曾经叛逆的信念渐渐老去，哥哥姐姐变成了叔叔阿姨，抱着他们的孩子渐渐地把曾经最多的偶像都忘记。悄悄迟回的发呆叹息，敌人就在堆积。也许某一天变成了垃圾，被他们自己丢弃。烦恼一个十年，我们也许将改变。那时候中年的你，看我是否记得许下的誓言。再次唱起这首歌，你我是否会思念？思念几则歌在眼边唱，遥远过去的几天，那个夏天的纸飞机连接现在与过去。那个秋天听过的歌曲，你们是否还能想起？